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一起欣赏张北海的小说《侠隐》的第一部分。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《望庐山五老峰》。 《侠隐》是定居于美国纽约的作家张北海的作品，姜文执导的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邪不压正》前不久刚刚开始上映。这部小说以1936年的北平为背景，故事是虚构的，但是关于北平的描绘却是真实的。我们继续欣赏这部小说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刘妈又进了院子，8点多了，开饭吧。马大夫看了看天然，开吧。他们进了东屋，坐上了桌，才都觉得饿了。8丈大的猪油葱饼，李天然吃得又香又过瘾。爆羊肉、西红柿炒蛋、凉拌黄瓜、香椿豆腐，家常菜5年没吃了。还没下桌，马大夫叫刘妈去找他先生老刘进屋，给天然见见。老刘出房之前问早上想吃什么，还没等李天然开口，马大夫就说烧饼果子。喝咖啡。李天然插嘴，大家全笑了。他们又回院里坐，刘妈给他们换了根蜡，又摆了2盘蚊香，添了冰块。马大夫说没事了，叫他们休息。李天然趁这个机会起身回屋，取来丽莎给马大夫的一架新莱卡相机，女儿送爸爸的一本皮风日记，还有他选的一支黑色镶银的钢笔。 都是你们商量好的吧？ 马大夫高兴地左看右看，一个个礼物 全是 Maggie 的主意，他觉得你应该把这些年来在北平的事情都记下来。 其实我早就开始了，只不过没有用这么漂亮的相机，这么漂亮的日记本，这么漂亮的自来水笔。 各屋都黑黑的，只有院里那盏竹灯发出一团半黄不亮的光，天上也黑黑的，没月亮，就几颗星星，没有风，空气很爽，有点凉。秋蝉和蟋蟀好像都睡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只有外面胡同里偶尔传过来凄凄一声羊头肉，刺破着安静的夜。 这是北平最好的时候， 马大夫自言自语着。 我够了，你要喝自己来。 他顿了顿， Maggie 回去上班了。 我离开之前他刚回去。 他到底在做什么？ 给个电影制片做助手。 管道咖啡。 李天然笑了。 管道咖啡还管所有杂七杂八的事儿。 他喜欢吗？ 好像挺喜欢。 没事了吧？ 应该没事了。 李天然点了支烟， 他没再提。 Lisa 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。 没说，我看要过了圣诞节，也许过了冬。 哎，也许再等等。 马大夫舒了口气。 你这几年在美国没听说，这可不安静。沈阳事变到现在，华北就没有安静过。像你今天火车误点的事经常发生，尤其是长城战事之后，就上个月日本坦克车已经在长安街上游行了，还有飞机，你没有听说？就上个礼拜29军撤出了丰台。他叹了口气，天然，慢慢跟你说吧，别刚回来就拿国家大使翻你。 李天然闷闷喝着酒， 会打吗？ 这要看蒋委员长了。 马大夫靠在藤椅上仰着头，似乎在夜空寻找某个星星。 当然，也不光是他。去睡吧，这我来收拾。 李天然还是帮着把桌子椅子放在回廊下头，又把酒杯酒瓶盘子收到东屋。马大夫举着烛灯进了正屋，想起了什么，扭头说， 对了，你现在回来住，总不能老是没过大半。瞧瞧你，明天问问刘马，找个裁缝去做几件大褂。 马大夫开了灯，吹熄了蜡，又想起了什么。 哦，身上的钱够吗？不是说有法币吗？去年改用法币了。 我在天津下船换了点。 好，不够用先跟老刘拿，我明儿一早就去医院。你睡你的，晚安。 晚安。 李天然进了他西式睡房，洗洗弄弄，脱衣上床，可是半天也睡不着。他下了床，套上长裤和球鞋，也没开灯，光着膀子轻轻摸黑出了正屋，下了院子。他站在那儿运了几口气，摆了架势，把师傅从他刚会跑就开始教他的6636路太行拳从头到尾打了一遍，这才觉得身体舒散了，心情平静了，这才又轻轻摸黑上床，也很快就睡着了。 李天然这一觉睡到早上10点，他轻松地洗漱刮脸，完了去了东屋。刘妈一见他就先请安，歇过来了少爷，再给他端上咖啡，然后说，烧饼果子我去叫老刘给您买去，要几副。不用麻烦了，李天然倒着咖啡加奶加糖，就给我摊几张蛋饼吧。刘妈刚要出屋，李天然又喊住了他，刘妈，以后不用称呼少爷，就叫李先生，跟老刘也说一声。李天然喝着热咖啡，抽着香烟，看着房间四周的摆设，究竟是外国人家，正中间一张西式长方形餐桌，上面摆着一盘花，两座粗粗的银烛台，八张高背椅，东边靠墙一组小沙发。他坐在门旁靠窗小茶几那儿，窗户开着，太阳早已经晒进院子了。他还没时间去想这次回北平究竟有什么打算，马大夫昨晚提了一下也没接下去，过几天再说吧。待会儿干嘛？出去走走。李天然以前每年都跟着师傅一家进几次城，赶个庙会，看看灯，闹闹鬼节，拜访一下长辈，买买东西，办点年货，每次来也都是待上好几天，整年待在西山乡下，进城是件大事，前几天就开始算计了。可是这次几年没来了，反而没小时候那么心急。他吃完蛋饼，叫刘妈把马大夫昨晚穿的那件黑短褂给找来，昨天进城在路上就发现了，还是穿大褂长衫的多，穿洋装的少，不套件短褂出去有点惹眼。他还是昨晚上的打扮，只是多了件马大夫的黑布褂。天不凉，可也不热，真是28月乱穿衣，单的加的都成。老刘在他出门前给了他一个白信封，马大夫说交给您100，您点点。李天然掏出了钱看了看，正要把空信封还给老刘，又问，家里有电话？ 有，东局4局2286，我去给您找支笔。 啊，我有。 李天然在信封上记下号码，午饭不回来吃。他戴上了太阳镜，出了大门。上哪儿去？北平大街没什么好逛的，先绕一圈再说。他大致还认得路，反正外城内城皇城，大圈圈里面小圈圈，小圈圈里面黄圈圈。可是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出了干面胡同西口，就沿着哈德门大街上的电车轨道向北走。没一会儿就到了东四南大街。他记得北平的几路电车都穿过前门，再绕着皇城跑，只要不进小胡同，不离轨道，准丢不了。他今天是个100%的闲人，没事儿在大街上溜达的那种闲人。马路上人不多，只有在东四牌楼那儿过街的时候有点挤。他等了会儿，牌楼东北角搭着一座高高的警察亭子，可是里边那位交通警好像只管红绿灯，只管汽车电车，其他什么洋车马车，别说行人，连硬闯红灯的自行车他都不理。偶尔挤不动了，他才在上头用扩音喇叭喊一声：“奔东的洋车快着点儿！”他刚过六条就止步回头，进了胡同口上那家杂货店，问有没有月份牌。一个秃头流着鼻涕的小伙计打量着他：“快八月节了，还买月份牌？”那小子一副寒碜样，李天然看了他一眼：“有今年的吗？”小伙计用头一指墙上一张美女挂历：“我们自个儿要用。”“查查行吗？”小伙计不搭茬，可也没说不行。李天然过去翻，是一天撕一张那种。今天是9月22，阴历8月初7，他一直翻到10月15，才是阴历初1。好，10月15。他掏出一角钱给那个小伙计，把那小子吓了一跳，不知道该拿不该拿，也不敢伸手。李天然把钱塞了过去，故意一瞪眼：“去醒醒你的鼻子。10月15，9月初1，还有20来天。出了铺子，太阳晒得有点热，他脱了黑短褂，立刻感觉有人在看他运动衣胸前那几个外国字。他隐隐有一点回家的感觉，虽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，可是他也根本没个家。自从师父一家人一死，他更没家了。但是今天，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，一溜溜灰房，街边的大槐树，洒得满地的落蕊，大院墙头上爬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，一阵阵的蝉鸣，胡同口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，板凳上抽着烟袋锅晒太阳的老头，路边的果子摊，刚才后头跟着的那几个小子，秃头流鼻涕的小伙计，他觉得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。他顺着轨道拐上了北新桥西大街，想了想，改天再去雍和宫吧。 好了，张北海的小说《侠隐》我们就先欣赏到这里。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我们在最近几天的节目中已经有所介绍，这是一部融合了传统武侠精神与现代家国情怀的佳作。故事中的血雨腥风与1936年北平的岁月静好形成对比，人物的性格复杂而有张力，既耐读又有画面感，所以姜文才将它改编成电影。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《望庐山五老峰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尚远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《望庐山五老峰》。庐山东南五老峰，青天削出金芙蓉，九江秀色可揽结，